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这个有句话呀，叫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咱们传统的观念里呢，这养儿呢就是为了防老。真到有一天呢不能动弹了，身边啊能有个人伺候，能吃得上一口热饭，穿得上一件干净的衣服，我们这些老同志就知足了。但是渐渐的，大伙儿会发现呢，这时代不同了，这情况呢也不一样了。孩子们在外地工作，或者呢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是跟我们这些老人分开住的那比比皆是。再加上现在社会节奏快，孩子们的工作呢又是忙，所以啊，这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所以真的老了病了也不一定能够指得上他们。但这个能说是孩子们的错吗？啊，那当然不是。 嗯， 这大环境啊它就是这样，谁也赖不着。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咱们老年人的健康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咱好手好脚，能走能跑，这不论孩子在不在咱们身边，咱都能把自个儿照顾好了。凡事呢不求人，靠得住自己，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嗯， 可能有些朋友想说，说什么呢？徐主任呢，这道理谁都明白，但是说起来容易啊，他做起来难。咱们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攒的那点钱全都花在上医院了，不还是一身的病吗？啊，今儿血压上去了，明儿血糖又上去了，吃点啥胃里不舒服了，走两步路呢这腿就发沉，洗两件衣服呢上不来气儿了，这一天天的大小毛病一个接一个，是没完没了的。 谁知道咱们还能扛多久啊？那我认为呀，大伙儿呢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咱们平时走路啊，你走着走着，你发现前头过不去了，咱还知道拐个弯儿，换条道走走。那为什么治起病来，你就不知道变通，你就非得一条道走到黑了呢？那当你发现没有办法解决你身上的问题，甚至身上的症状越来越多，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问题究竟是出于您自身？那咱们生物疗法，从临床实验，到大伙儿的免费的体验，再到很多朋友把它都搬回家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过无数的患者，最初都认为是自个儿老了，身体不行了，怎么治这病都不好使了。甚至还有人跟我说过，这都要报废的车了，还能修得好吗？你说这么丧气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可是结果呢，用上生物疗法之后，这才发现根本就没那么难。高血压的血压能下来，关节肿胀疼痛的这疼痛减轻一大半，两个腿发沉的就能够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夜尿多的晚上不起夜了，干点活就气儿倒腾不上来的，你就明显的感觉这气儿足了，等等等等。哎，就是大家可能之前你想都不敢想的，通过生物疗法就都实现了。咱们说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直接作用于咱们的细胞，修复激活咱们病变的细胞，消除你体内的炎症，让你的器官组织能够正常的运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被评为是二级医疗器械。那么如此广泛的范围， 所以说生物疗法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了。 是啊，咱比如说吧，有个病不太好治啊，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最近呢天凉了，每天来电话咨询这个病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这儿呢，我真想唠叨大家几句。很多朋友一说这老慢支，说的那特别的心酸。哎呀，徐主任呐，我十几年的老慢支啊，我二十几年了，我都有三十多年了。还问我为什么这个病的病程这么长啊？我跟大伙儿说，绝大多数都是您自个儿耽搁出来的。你看咱们很多人一到这个秋冬季节，这个呼吸道难受啊，这个总咳呀，总喘呢，就想着要积极治疗了。所以呢，这会儿各种各样的方式轮番上阵，还没治出个结果呢，这就到夏天了，这天一暖和起来，症状它就缓解点了，就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那既然觉着也没犯病，那我治它干什么呢？结果天一冷又傻眼了，这么一年拖一年的，可不就成了老慢病吗？另外呢，大家伙呢治疗老慢支的时候方法也没用对，造成了这个病啊它一拖再拖。大家都知道慢性支气管炎其实是什么呢？炎呢，炎啊，就是细菌病毒破坏了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以及气管周围组织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呼吸道出现两个问题了。这头一个呢，它就是有炎症了啊，气管炎嘛，有炎症了啊。第二个呢，是黏膜细胞被破坏了。那黏膜细胞它是什么呢？大伙儿记住啊，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呼吸道黏膜也好，人身上所有的黏膜细胞 都是免疫细胞。啊，免疫细胞干什么呢？用来抵抗细菌、病毒、外邪侵犯的。啊，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好好生活在这么复杂、微生物这么繁多的世界里的原因。 嗯， 那要是你的黏膜细胞一旦被破坏了，那你的抵抗力就会直线下降。所以老慢支患者比常人敏感啊，气候一变化了，空气质量有些变化了，空气的湿度等等一些外界的因素就都会引发加剧咱们的病情。那咱们常规的老慢支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给你总结一下，无非你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杀菌、止咳、平喘、去痰这四类。 嗯 啊，咱们的呼吸道黏膜一旦被破坏了，破坏了那得修复啊，你不去修复的话它就会反复的感染，反复的发作。 嗯，那徐主任，正确的解决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哎，我觉得大伙儿可能在巴马能得到答案。 嗯 啊，这个当年呢我们在巴马考察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名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嗯 啊，那可是当之无愧的老慢支，患病达多少年呢？36年。啊，年轻时候的一次感冒给他种下了老慢支的病根。用他的话说，每年打9月初开始，他这个人呢直接被笼罩在一种恐惧感当中。 嗯， 他害怕，害怕天凉犯病，因为一旦犯起病来是日日夜夜咳喘不休，这不说，这气管啊就跟一根造痰的机器一样，源源不断的有浓痰产生，黏糊糊的就卡你嗓子眼，你怎么咳也咳不完，而且还睡不了觉，你躺下这气儿就上不来，就是睡着了半夜也总被憋醒，而且就因为没有办法平躺，经常半靠着睡，那就更加容易感冒。一感冒呢，病情又加重了，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患者好在哪儿呢？好在他家里的条件还不错，那就为了逃避秋冬，跑三亚去了，想在三亚旅居，啊，就是这两个季节就跑三亚。 嗯， 结果呢因为他这个人呢还有冠心病，从北到南这气温变化太大，刚下飞机不多久又犯了心绞痛了，在三亚那儿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又把他接回北京了。当时孩子就跟他说，哎呦，您老这是折腾什么呀，一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您就消停着待着吧，我天天的连轴转，我忙得脚不沾地，我还得顾着您。老爸呀，您当我有3头6臂呀。那孩子这么说，你说这患者心里就特别的委屈。 嗯， 觉得呢孩子小的时候自个儿是又要上班又要供他读书，还要负责接送他上学放学，周末也不能休息，得带他去补习班。我这老爸从来就没有过怨言，怎么这自个儿老了就成了折腾孩子了呢？后来呢他就听说啊，巴马这个地方之后啊非常的向往，没跟孩子商量，留下一封信就过来了。结果他就说了，我当时刚走进巴马呀，我就感觉空气质量特别好，这呼吸一下子就觉着顺畅了。 嗯， 那么安顿好之后呢，天黑他就睡觉了。他说我头一回睡得这么踏实，半夜也没有被尿憋醒，也没有被气憋醒。住了一周之后发现痰少了，而且这个痰呢轻轻的一咳就能咳得出来。 嗯， 感觉这个气道好像是终于打开了。他说呀，我这会儿再也没咳嗽过，那个冠心病也没发作。而且他说现在我每天跟着这些乡亲们山上山下的跑，我一点也不费劲儿， 都不带喘的。他就跟我讲，嘿，他说徐大夫，我可是想好了，再巩固巩固，住上一两个月我就回去，我要健健康康的回去，让我儿子瞧瞧，我就用不着他操心。后来呢，他离开巴马了，他也一直跟我保持联系，说当时他回去之后啊，儿子见到他当场就哭了， 嗯， 啊，跟他道歉，说自个儿呢没尽到当儿子的义务，就不断地问他，您身体怎么样了，去了这么几个月啊，因为不放心还带着老爸上医院做了个检查。那说到这儿呢，我也得跟大伙儿多说两句，这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白眼狼，咱的孩子肯定也是希望咱们自己当父母的这些人呢一切都好。咱们很多老同志病了之后，这心思啊比较敏感，害怕拖累孩子，害怕被嫌弃，往往孩子们一句无心的话自个儿就当真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这心呢要放宽一些，不要想太多，计较太多。那咱们再说这患者检查之后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就说了，徐主任呢，我跟你讲啊，这巴马呀真的太神奇了， 嗯， 我去做检查了，这无论是气管、支气管、呼吸道黏膜一切正常，我肺部片子也拍了，没有阴影。人家都不相信我得过36年的老慢支。那其实啊不仅仅是他了，很多的有老慢支甚至已经发展成为了慢阻肺、肺炎、肺心病的患者，你在巴马居住一段时间，这病情都能够得到好转。那我们在拜访一个巴马老人的时候，他就特别热情地跟我们展示他当年的嫁妆， 嗯， 他就跟我们说呀，这些东西啊我都舍不得扔，保存得好好的。我当时一看，你知道什么吗？ 都有什么呀？ 大瓷盆啊，现在家里都看不着了是吧， 嗯， 哎，洗脸都有台盆了啊，热水壶老式的都还在那儿的。哎，有一个东西我发现怎么会没有痰盂， 嗯， 所以我当时就表示自己疑惑，因为我结婚那阵儿都有一对高脚痰盂啊，那就是高档的家具了， 嗯， 我就问他呀，他就呵呵的笑，他就说我们这边没有把痰盂当嫁妆的习俗，因为这个东西这嫁妆是得用得上，你这个东西没人用得上。 哦， 其实咱们说那个年代，即使就是嫁妆不也都是以实用为主吗？那你用不上你就不花那个钱了。后来我们渐渐地发现，巴马呀即使是百岁老人也没有得老慢支之类的那种呼吸系统病的， 嗯， 你平时跟他们在一起聊天，你不会听到谁咳嗽气喘，而且他们的呼吸声都是非常匀静的，不会有这个咱们城市里听到有些老人，哎，那个轰隆隆跟拉风箱一样的那种呼吸，他的呼吸道非常的顺畅。那大家伙儿其实都会有一种固有的意识，就是应该越是偏僻的农村，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情况应该越多啊，因为可能那个地儿啊，大伙儿不太注意卫生啊，有细菌呐、啊，有病毒的肆虐呀。而这个巴马人，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困扰呢？就得研究研究了，琢磨琢磨，那巴马又是靠什么呢帮助外来的老慢支患者？答案在哪儿呢？其实答案呢，就是巴马的高地磁场。那巴马的高地磁场啊，能够修复激活病变细胞，所以呼吸道组织黏膜细胞出现问题了，那么在它的作用下都能够得到修复，从而重建 人体的免疫屏障，让老慢支患者不再容易感冒，不再容易咳嗽，同时在这种高地磁场的作用下，巴马的阳光中充满了对人体有益的远红外线，那么这种远红外线就能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那么在免疫系统重建之前，代替免疫细胞迅速的消灭病毒、细菌、老慢支等等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自然呢它就能够把这种老慢支的问题给解决了。那咱们的生物疗法在复制巴马高地磁场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单极动磁技术以及纳米远红外线技术，那么无论是修复激活细胞也好，还是消炎杀菌也好，这个效果都更为显著。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做过成千上万的呼吸系统病的临床试验，跟大伙儿说都非常的成功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跟大伙儿讲一下咱们老慢支患者该怎么使用生物疗法来有针对性的改善这个病。那么已经拿到的朋友你可以记一下，大家呢可以把主机给它倒过来抱在胸前，让它贴近你的肺部，这个电极片贴呢贴在定喘穴啊，这个穴位在什么地方呢？在你的背部，背部第七颈椎棘突下左右旁开 0.5 寸的地方。不用过于追求这个穴位的精准，因为电极贴片释放的是生物场，那么这个生物场释放能量的时候就是发散的，您只要找到这个穴位的大概位置就可以了。啊，这里我说一下为什么我强调不用那么准，因为你不可能贴得那么准，因为您不是大夫。换句话说，去巴马养生疗病的朋友，老慢支好了，他们贴了吗？他钻钻百膜洞，他贴哪儿了吗？他没贴，对不对？但是我这儿告诉你，大致位置对了就行了。那一次20分钟左右就行，情况比较严重的，你看一下说明书，上头还有三个方案，你每天完全可以按照书上的方案把三个方案依次做完。那我告诉你，因为这样做了，所以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那很多有常年咳嗽的患者，在之前每次咳嗽必定憋得满脸涨红啊，这个咳得吐沫星子乱飞啊，脑仁也好，肋巴叉子也好，腰也好，都因为咳得太过用力跟着疼痛。你用上生物疗法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咳嗽首先明显减轻，频率明显下降，不那么紧着咳了，好像这个咽喉呼吸道松了很多。之后即使是在夜间和早上你咳嗽最最剧烈的时候，凌晨三五点钟嘛，肺经当令，咳得最剧烈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咳嗽也有明显的缓解。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可以达到偶尔咳嗽。那么还有很多患者总觉得嗓子眼里有这个痰，使劲咳，咳到嗓子眼了，它就是出不来，黏糊糊的堵住气道了。但是你用生物疗法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把这个陈年老痰轻松的咳出来，把堵得发紧的气管喉咙给解放了。还有不少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呼吸困难，喘症严重啊，别说干活了，走几步道都不行，上不来气儿，更有喘得厉害的，就在房间里坐着，他不动他都喘。那这个日子还是人过的吗？对不对啊？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呼吸明显的匀净了， 喘息平复了很多，你的气儿够用了，你再多做这个几次，即便你爬个楼，你洗一堆的衣服，你收拾屋子，你都没问题了。还有些患者这病实在是拖得太久了，已经累积到这个壁层胸膜，你会感觉到胸痛。那这样的患者，等到你肺部的病症开始改善了，那么你胸痛的症状它就能得到缓解了。所以往往需要呢，多做几次才能看到效果。那么如果说咱们再配合上生物制剂，那这个效果还会更快。其实说到这个生物制剂，一直是我们一个老方，是366个方之一。只是在之前呢，我们知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病人，只要给他开完汤药，再配合上生物制剂，那这个病人的治病的疗程会大大的缩短。至于他为什么会时间缩短了，这个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谁也不清楚。因为先人们没有在医案当中说明为什么用了以后治疗效果缩短。后来有一年，我们这个研究院组织了一次老年活动去爬那个香山。结果呢，我们有一个老同志老纪身体素质不是太好，爬到中途摔了个跟头，膝盖呢擦破了。我问他疼吗？还能走吗？他坐在地上不起来了，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疼倒是没啥，但我得歇着了，我实在没力气了。那大伙儿都兴致勃勃的，你说有一个人掉队了，等你也不是，叫不等也不是，这可怎么办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包里带着这个生物制剂，带了两三瓶，拿出一小瓶来让他喝了。当时就想呢，因为这一口饮里融合了三颗砷，这个补气的效果肯定是很好的，应该呢能让他很快的缓过劲儿来，跟上大部队。果然他喝了之后呢，歇了两三分钟他就站起来了，说往前走吧，我好像没那么累了，我有劲儿了。但没想到的是他一路上就再也没歇着，就跟着我们一鼓作气爬到了山顶。那到了山顶我就问他，你膝盖磕破了不疼吗？你怎么走那么快呀？他这才反应过来，他把他裤腿拉起来一瞧，磕破的地方已经结痂，不那么冒血水了，看那个样子是愈合了。所以当时所有的人惊诧不已，就说这人参补气咱都知道，但也不至于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吧，让这个伤口立马愈合呀。那后来在生物学专家的引导下，我们重新对生物制剂做了分析研究，这才发现这个通过冷凝技术低温萃取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形成一种活性三萜物质。那么就是这种活性三萜物质在人体封闭的胃液当中，它能够形成生物调节素。那干什么呢？这个生物调节素它能给细胞补充能量，来加速疾病的改善，自然也就能加速伤口的愈合了。所以这生物制剂配合生物疗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大家伙解决疾病。那没有的朋友，你又要想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老慢支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你问一下。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采访，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看啊，咱们一天呢有24个小时，在24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有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就是说啊，这人生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但是呢，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的睡眠质量没有达标，一直是被失眠困扰着。那徐主任，长期的失眠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就大了。从临床上来讲，长期的失眠呢，就会导致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减退。那么良好的睡眠会使人体产生胞壁酸因子。这个胞壁酸呢，它可以促使人体的白细胞增多，从而促使巨噬细胞活跃，就可以随时吃掉入侵到人体的细菌和病毒，那人体的免疫功能呢，便会得到显著的增强，这样呢，就可以有效地预防我们一些慢性病的发生。那么第二个要跟大伙儿说的呢，就是长期的失眠呢，它会导致咱们各种各样疾病的产生。如果一个人短时间内失眠，会产生体乏无力、头晕目眩、腰酸、耳鸣、心慌、气短等等症状。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足，就会导致自身的情绪不安、忧虑、焦急，人的免疫力呢就降低，所以呢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比如神经衰弱呀、感冒啊、胃肠疾病啊、心梗啊、脑梗啊、中风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疾病，严重的话呢，甚至就造成了猝死。那么第三个情况，长期失眠会使人体加速衰老。男人长期失眠会出现精神疲惫、肾虚、体弱、性功能严重下降，女人长期失眠会导致更年期提早到来。皮肤灰暗、色斑、皱纹增多，身体上特别是卵巢功能衰退显著。这是第三个方面失眠导致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长期这个失眠呢，我跟你讲啊，它会影响到咱们大脑的正常的思维。长期睡眠不足，大脑呢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它就容易缺血缺氧，这就加速了脑细胞的死亡。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精神恍惚、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整天的迷糊、无精打采，严重的影响大脑的创作性思维。严重的还会发生精神分裂啊、抑郁症、焦虑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等功能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第五个方面，会影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所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除了和遗传因素，还有日常的营养，还有生活习惯啊、饮食、睡眠这些习惯啊有关系之外，还跟这个生长素的分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生长素啊，它促进人体的骨骼、肌肉以及各个人体器官的发育。那如果说孩子长期失眠，那就导致发育不良啊。个子就矮呀，神经衰弱呀，甚至智力也比别人要差一点啊。所以这个家长朋友呢，在这方面啊也要注意。 这失眠的危害啊可真是不少，看来我们想要身体健康，一定要睡好每一觉。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 跟十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哎、 请讲。 哎呀，那我真是不容易啊。 啊，你好， 那个、 请说啊。 我那个，我现在已经搬那个搬到家了 啊。 我做的体验做的挺好 啊。 我原来我也给你通个话 啊。 我那个已经搬到家完了之后呢， 啊， 我做的那个做的三阴交，做的足三里 啊，三阴交足三里。 啊、我主要就是毛病呢、是动脉硬化 啊，动脉硬化， 哎，有那个颈动脉斑块，还是肝炎上亢，我这睡眠也不太好，我当时做了这个三阴交跟这个足三里啊，做了这两项，哎，我觉着昨天晚上睡眠还行，改善点，他那个醒了之后能睡着，跟那个睡的时候入睡也快点，快点了，我现在主要是那个血压还没什么呢，还不行。 血压，您是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高压现在吃着药啊， 要 是正常的话，反正140左右。 啊，低压呢？ 低压是60多。 啊， 不到70。 那要是不吃药呢？ 不吃药不行，控制不住。 是多少？ 200多了。 200多了，好。 对对对。 那我再问问您啊，您平时这个怕冷怕热呀？ 哎呀，有时候现在来说也不完全是怕冷，也不完全是热，舌苔也白。 舌苔白，那您的大便是什么情况呢？ 对对对，大便我现在吃着这个咱们这个开通开通那个固本的这个，我打着吃的这个呀，这大便呢一天一次啊，一天一次也是香蕉便。 好，您这个降压的穴位做过几次？拿到以后 降压的穴位现在没做过呢。 我建议你啊，我给你今天做一个指导。 哎， 你呢？第一次做呢，你可以先做一做太冲穴，这个穴位做一做，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你做一下曲池穴。曲池穴，胳膊肘子这个地方，啊，一个太冲穴，一个曲池穴，血压点你暂时先不做，啊，太冲穴呢，是我们说呢，这个高血压跟肝有关，啊。肝主怒，它是将军之肝，肝就爱发火。首先这个穴位你做一做呢，能够降火，然后呢，它对这个血压的下降，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啊，他对这个心血管啊、血压呀、啊、头疼、头晕呐、啊、失眠多梦啊，啊，这个，比如说夜尿多呀什么的，或者是小便尿不出来、龙闭啊这些，或者是打嗝啊，啊，这个太冲穴你做一做是相当好的，这是第一个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呢，我让你做一下曲池穴。 嗯， 因为曲池穴它对于咱们这个高血压的治疗也是很好的。它的作用是疏风清热、调和营卫啊，能这个理气和胃，能降逆活络。所以呢，这个穴位你做一做，同步有降血压，但是同步它对我们的眼睛啊、对我们的腹部啊、肠炎呐、扁桃腺呐、湿疹呐、咳嗽啊、平时的这些它都能调理。 哦， 都能调理。所以你先做这个啊。 哦， 那这样子以来，您这个之前有到这个高压200的这个情况逐渐好转。那么在做之前有一个，因为您这个是动脉硬化，血管没有弹力，像在巴马如果养生的话，咱们一般的要喝这个盘阳河水，对不对？那您这个盘阳河水您也要喝，那么还有生物制剂你也拿到了，对吧？ 哦， 啊，一天三次，饭后半小时吃啊，一口饮三颗参，就这么吃，那血压呀其他方面的问题好得特别的快啊。 哦， 明白了吧？ 哦，知道了。 哎哎， 另外徐震呢，我们那个老伴儿也想跟你说说呢，他那个问一下，让你指导一下。啊，好啊， 请让他。 好，好， 接电话啊。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啊。 徐主任，提倡这个第一个感谢你，第二个提倡敬重你。 啊， 说到感谢啊， 啊， 就是从这个最近这两天呢，我做这个什么，做这个马上就出了效果了， 哦，马上就出来效果了，在您身上。 哎， 啊， 你看这快不快啊？ 当然了，我不是说嘛， 我这都是几十年的老病了。 啊，那咱就换一种方式，对不对？ 哎 哎， 就是你这个正好来这个方式了，是太好了。你这个是及时雨啊， 及时雨是吧？ 你看那个，你看我做这个，我说哪一个吧？ 嗯， 我就说这个，我这个晚上睡觉不好吧？ 啊，失眠。 晚上睡觉不好， 嗯， 你看用那么多方法了，这， 嗯， 睡觉跟我改不过来。 啊啊， 就是这两天呢，我做了一个，你那上边不有一个神经衰弱吗？ 有一个神经衰弱，对呀，啊， 是吧？ 嗯。你按着这个， 哎，我那个 啊， 哎，昨天晚上睡觉好， 好家伙， 我每天都得起来三次，在夜里头， 啊，夜里起三次， 在接手， 啊， 哎，昨天晚上啊， 啊， 哎，他都少了一次， 少， 起来两次了， 哎，两次了， 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嗯嗯， 啊，这我这效果真是太好了，真好真好， 啊，对对对， 这是第一， 嗯， 第二个呢， 嗯， 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症状的情况吧， 啊。 我这个也是这个病程也比较时间长了，这都是几十年的病了。 几十年的病了，嗯嗯。 你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腰腿疼。 腰腿，嗯。 原来呀，就是腰肌劳损。 嗯嗯。 这个腿也是寒腿。 嗯嗯。 后来这又照出来这个腰间盘突出。 啊。 这下肢啊，它有时候还有点麻木。 啊啊。 这是腰腿的毛病。 啊，腰腿。 再一个就是什么肠胃的毛病， 肠胃，嗯 嗯，肠胃我这也是一个大毛病了， 嗯， 也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了， 嗯， 这个工作就是，上夜班吧，所以说那个吃饭到时候不定点儿， 嗯， 所以说得着胃炎了， 嗯嗯嗯， 他一直就不好， 啊， 老是， 啊， 这个不说呀，另外一个大便呢是特别困扰我， 嗯， 就是大便老是一天他原来是。拉大便干， 嗯， 都是羊粪蛋似的， 嗯， 后来他都慢慢的经过这个调理，药的调理，他都变了， 嗯，嗯 变成现在他稀了，他但是不成形， 啊， 大便呢有次数了，次数也一天两次三次的， 啊啊， 有点了，他就向外拉， 啊啊， 拉的又拉不出来， 嗯， 嗯，拉不干净，哎， 嗯嗯， 就这个毛病啊，特别困扰我， 啊。那你这个要是做的话呢，足三里穴。 哎， 嗯、 我就是跟你说呢 啊， 我做这个 啊， 做完了之后啊， 啊， 这两天呢， 啊， 我的小侄子打听什么，哎，我说什么毛病，我说没说，这两天的是 啊， 哎，他都来的痛快的， 是不是啊？ 原来你往这儿一蹲呢，半天他也解不出来， 啊， 是那么九牛二虎之力才下不来 啊， 哎，这两天一下。一蹲那儿他就下来了、 啊、他就下来了啊， 嗯，坐下下来了可能坐的次数还少 啊， 就是后半截了都还是费劲了 啊， 还是给一天在这费劲、 啊啊啊、除了这个穴位之外、嗯、你还可以做做那个天枢穴，就是肚脐眼两边各两寸的地方 啊，这回太好了、 嗯、那个主机往后腰一靠也行，如果有前列腺往屁股底下坐也行 啊， 或者往脚底下踩也行啊, 啊， 这真的舒舒服服，你就，哎， 哎，真是好， 嗯，真是好， 哎，好， 哎， 谢谢这个徐主任，我老伴再跟你说两句， 哎， 徐主任， 就说到这 儿，谢谢了啊， 哎， 哎，谢谢 再见 啊， 再见，再见， 再见，啊，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跟你说啊，非常高兴。 啊。 我是哈大的一个患者。 啊。 我今年75岁，名叫杨青青。 啊。 我第一个病，我有那个顽固性的失眠。 嗯。 还有那个胃病，浅表性的胃炎， 嗯， 还有便秘， 还有便秘，嗯， 我把咱那个生物汤搬回家了 啊，搬回家了，哈哈哈。那你现在想针对什么病先开始呢？ 我先开始失眠吧，我主要是我晚上不能睡觉。 失眠这个病症啊，主要是失眠、 啊、 是不是？ 啊，对 啊， 你要不吃着安定，一夜也睡不着。 啊，那你。仪器拿到了以后，你在这个说明书上有没有看到神经衰弱失眠那一页呀？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啊、 我没有仔细看，我怎么个穴位 这个很简单 啊， 原点的那个地方就是贴电极片的那个地方 啊、嗯、对，我懂我懂、 啊、如果说您失眠的话，你可以做一做足三里三阴交啊， 哦、 哎、 哦，足三里三阴交，我懂， 对对对，还有失眠穴啊，这个在这个头发后边的这个脖子下面啊， 你 这个图片上有的，你按照那个做，做一次呢，你做个20分钟啊。 嗯，好的好的， 哎， 季主任，我谢谢你了 啊，不用谢不用谢 啊，我非常感谢、 哎、 你抽出来百忙的时间还来问问问我这个病，我太感谢你了，等我病了好了，我一定给你把这个体检传过去啊。 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啊、好，再见啊，季主任。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 啊，我听了你这说话，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 啊， 哎呀，感动你非常亲切，非常可敬可爱。 哎呀，咱们都是年纪大的人了， 啊、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那个黑龙江齐齐哈尔所管辖的县区的县的。 啊，县区、 嗯嗯， 主要是什么问题呀、啊？ 我主要吧，就是那个，我想我听着你的广播吧。 啊。 也听这一段时间了，就是我不是听着你那个、 嗯、 那个，我也因为我今年75岁了， 哦，75了啊， 啊，就是、 年纪也不小， 慢性病也不少， 嗯嗯， 头二年那个也检查出来那个前额性脑梗、 哦， 也是那个多发性的，就其他的毛病也很多， 啊、哦、啊、哦， 嗯，我一考虑说能先，我想的用、 嗯、 用用呢， 用用呢， 适不适应呢？ 我告诉你啊， 可 它是全家都能用。 啊、哦，对 啊， 啊， 还有一个， 啊、 一般来说用个15年、20年是不成问题。那就像你的这个脑袋上这个问题啊，脑血管的、心血管的等等， 它就是这个主治范围之内的。 哎、我这别的毛病也很多呢，关节就说现在我的腿就像冒凉风似的。 冒凉风 很多， 你要是用 脚都凉， 你要是用上它，感觉不怎么疼， 啊、 脚底心就热乎了。 嗯、 如果说您觉得自个儿衰老的特别快了，我是实话实说，您配合上生物制剂，您这个病好得更快，因为它给您补充能量，给细胞补充能量，然后呢，你细胞的能量足了，外部的生物疗法它是修复你的细胞的。头晕迷糊头疼， 对，头晕迷糊，脑袋就是偏灌天沉 啊，就是这个腔梗， 脖子也那个硬也酸、 啊、 也疼， 腔梗的这个症状可以解决了 啊。 啊，可以解决了，你信我、 啊、 没错，我不说虚的， 对对对对对， 啊，我真不说虚的 啊。 好嘞，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那好了，最后祝您徐主任全家幸福快乐，祝你健康长寿。 好，大伙都长寿啊。好，再见啊。 谢谢谢，哎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 非常非常荣幸您的广播、 啊， 我非常爱听，因为你讲的通俗易懂啊，我能听懂。 能听懂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哎，我是沈阳市的朋友。 哦，沈阳的朋友啊。 嗯、 哎哎、说说您的情况。嗯， 哎，我今年64岁了。 啊， 我那个患高血压呀有20年了。 嗯， 我高血压没有家族史，我就是一些突发事件就上一股急火，现在吃半心酮吃1/3片一天、 嗯， 就是一片半心酮能吃3天。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高？高压低压多少？ 全正常，有时候清早上110-70。 啊， 晚上的7-8点钟的时候吧，就是人体血压峰值的时候， 嗯， 能达到最高达到140，85-86。 嗯，好，您再往下说，我明白了。嗯， 我想今天想您就帮我解决一个什么困惑我的问题呢？哈，我这个能有20多年了，我就失眠，入睡困难，睡着以后醒不说哈，就是夜尿特别的频。最严重的时候一宿吧，都得上7-8趟、8-9趟卫生间。这个夜尿多吧，我以前找很多医生看过， 嗯， 还有的说我是肾气虚啊，又是膀胱湿热呀、啊 嗯， 还有说是高血压带的， 嗯， 这个高血压带的我不太认同，因为我在没得高血压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父亲出车祸，我才38-39岁的时候，完我就开始失眠了，完就开始有了夜尿问题了， 嗯， 一直到现在，完了去年吧一次体检，偶尔一次体检查我尿里微量白蛋白高，但是呢我又感觉我怕凉。就是说有一年前年吧，到海边游泳，我下海一会儿，完了回来的时候吧就小便频，完就是尿像白水一样，后来我就不敢下海了。我现在吧就想麻烦您帮我解决啥问题呢？一个就是这个夜尿的问题、 啊、 还有一个啥呢，甘油三酯吧高将近8年了、 嗯、 不太多、 嗯、 最高的时候就是3.5-3.6、 嗯、 最低的时候2.0，但是我没敢吃那个他汀类的药物、 嗯、 我就吃点什么海豹油了、喝点山楂水了、 嗯、 但是总是不是那么不下。 嗯，那我问问您呢，您体重胖不胖啊、哎、体重高不高？ 我胖，就想问问再咨询您一下、 啊、 我听广播了、 啊、约好了是吧？ 我呢 啊，没有什么不适合你的，非常适合你，因为您这肝脏它不代谢油的东西，都在身体当中它代谢不了，你的心脏它就出问题啊，对不对？慢慢慢慢的，咱都这个年纪了，咱就怕什么呀，这个身上的定时炸弹别炸了，你又说不准它什么时候炸，你又不知道哪个血栓斑块它会堵。第二个，饮食方面您得注意，第三个方面你还得去外面走走，每天得走、 啊、我现在天天锻炼大太极拳，有时候也去走路、 啊、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讲的方法呢，它是可以说它拥有物理的能量很多，在临床上我们做了很多年，它的穿透力达到9到12公分、 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来我们很多人做了以后睡眠情况特别好啊，饮食也会好，疼痛也会好，它能消炎能杀菌。